除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不出惡聲或者惡聲不是表示小人絕交必出惡聲明報亦以李慧玲被炒作為頭條 除此之外其他AM730 都市日報頭條日報都是同樣以李慧玲作為頭條新聞昨晚大家如果透過視像都會看到我們用明報頭版的clip都看到昨晚亦有過百人在商台門外以燭光晚會的形式去表達對李慧玲被炒的不滿 其實昨晚土都在講過李慧玲今天我相信監製說我們今天主要的題目一會兒都會講其他新聞當然不過最主要今天都是以道李慧玲為題不是道雙台對不起大家例示好抱歉可以我道歉道雙台為題 除了李慧玲之外我們看看兩份三份左報文匯報商品例首咬特價合購貴過散買穩笨惠康貪5毫罰1萬 講的是什麼呢就是惠康有個裁判是的 那個應該是我們講的商品條例裡面的不良銷售手法其中一條應該講你是銷售廣告即是言不對實或者誤導所以應該我記憶中是昨天第一個是在裁判司處罰的最高罰款 就可以去到50萬的所以以後監禁數年不上下所以以後買東西的時候不要亂寫自己的特價優惠然後特價優惠其實兩樣合起來分開來計算還有好處所以這個是好的但是在這個市場上這些現象根本就是數不勝數所以應該是執法應該加強 始終首例你要求他作一個重罰法庭也往往不會這樣做希望透過這件事可以警惕一下尤其是幾大超級市場不要再亂來了殺一儆百最初的時候說到殺一儆百大公報的頭條東莞祭辣椒各地涉黃官員納免核地涉黃官員納免這幾天大家都留意到東莞 蘇王就很厲害了掃到雞飛狗走東莞突然間變成人家落土落土因為沒有人夠靜不過轉頭沒事的你放心不是的勢是挺強的我覺得那些弱勢社群嫖客和性工作者暫時都要警惕一下不要出現那麼多最近這幾個月 既然這樣說童爺的意思就是香港人既要回內地避免接觸雞隻和雞隻兩種雞隻都要盡量避免講開雞隻今天有新聞說有第一宗又一宗XN9的應該是65歲都是長期病患者曾經上個月應該是回開平 然後好像上個星期都有再回去現在就在冤道但是危殆所以這隻東西很毒小心上面的什麼雞都毒現在有餘意這句話好了東方日報法庭另交線人身份警局撤控放生疑犯掃毒廢武功<笑> 太陽報湯鋪迫爆商場霸埋公眾地方車位就變店鋪這份就是兩份 《東方》系列的報章講這兩件事似乎不是直接針對某些大的新聞。我們再看下去申報了，多因失業無力交租或吸毒，14大學生露宿街頭。我覺得這是很值得人關注的，我們高學歷的不是現在露宿者的學歷是高了很多，但是都要露宿。 那又怎麼辦呢？同樣的新聞在《晴報》也有說，大學畢業都要睡街，露宿者增加了三成，當中近半是中學或者預科的學歷。回應同事剛才提及，我相信學位香港一階都是大學生或者大專的學歷人士，但是同一時間香港的生活成本、生活指數也高了很多。當中今次就是這個 新加坡覆群會就是昨天出來建記者，因為他們有做這一類型的活動，去探訪或者關心露宿者，發現當中有很多是高學歷的人士。最主要他們的投訴就是因為你賺錢賺得不多，但是你交去租劏房的成本越來越增加，這個如果一會有時間我們都可以講一講這些實際的問題。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們都說主以為涉及到吸毒或者家庭問題，當然是跟租金昂貴劏房主有關，住都沒得住的話都要吸毒，那麼退喪，你沒辦法的，這個是人生是一個鏈，整串東西帶來的，你不可以說一個某一件事single out它，你會不會是 一個個別人的問題呢？是不是一定是社會的問題呢？樂少，在這裡露宿那裡我真的想帶出藍組的頭條，就是有錢的中國人很多就申請加拿大申請他是投資移民，加國現在就斬了這件事了，有45,000個呢 我們國內人的富有人，因為他們最少都是應該擁有港幣是千多萬以上的，然後才可以申請，他們的申請書就會停止了或者是刮掉，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大對比。我想問國內那些這麼富有的人，他們的學歷未必是 高，我不敢說他不高，可能是不高，但是相對起我們香港大學生是睡街，這個一定是相影成趣，沒有的。其實也是固之然是內地有錢人瘋狂湧去加拿大，有錢已經不再說我們講了很久，大陸不知道哪裡來的，那些財富。同一時間警號就在這裡，當大家看到傳媒 又冇咗個李慧玲，諗住你想走啦，早排諗住去台灣，平平地去台灣，好好地去加拿大，對唔住啦， 全部都封曬後門， 係啦，冇曬後門， 想走都冇得走添，留返香港抗爭咁樣， 冇錯，得一個選擇。好啦，咁啊，講少少其他報章啦，仲有幾份嘅，《星島日報》屯門麵粉價創12年來新低啊！ 每呎地價是2,139元批出，下限價成交，講的是昨天屯門的一幅最新的土地。這個《信報》亦是以同樣的頭條，就是屯門地價地尺價跌破2,600,12年新低。其實大家如果有注意樓市的話，就是屯門呢 永遠是升就升得最慢，跌就跌得最快，所以就是一個指標，樓市指標，看著屯門，看著屯門。不要忘記去年屯門某一個新的豪宅盤，聲稱的豪宅，在屯門西鐵站上蓋，是不是好像海旋門那個形狀？又不是，那個是元朗，總之都是那些名字，都是那個地產商，即是都是平空樓。 過萬元，竟然現在有新的尺價跌破只有2,600元，大家都要留意。 好事壞事呢？樓市跌 大家一直都覺得樓市是很高的，脫離了香港人的負擔能力，當然買了樓的現在是啞鳳，正在害怕，窮窮，經濟日報，不用擔心買股票，港股兩天升了700點，挑戰23000，內銀內房，殘價獲捧。 南秋ADR早段升了73點，看看可否透過股市賺少少。英文虎報跟剛才阿童爺說過的藍組一樣，是說加拿大政府即時終止所有投資移民的申請，當中是針對中國人。商報 其他免費報章剛才都有提及，以上是今日大部分報章頭條，李慧玲依然都是最多被提及的。我相信我們稍後今天都有很多時間會講一講李慧玲，再一次呼籲各位，如果有興趣的朋友想打來一起到商台的話，就是18311388，歡迎隨時打來。我們今天打算聽多些聽眾的電話，一起表達一下對於商台昨天盧炒李慧玲不滿。 我們剛才都說了，現在香港沒什麼電台可以讓你暢所欲言，D100是隨時歡迎你的。好，現在還有少少時間，有沒有我們的專欄，樂少有沒有什麼特別？專欄方面，我估同事都有些什麼都在錄，所以現在就未有什麼播出來。 大家也可以看回我剛才特別，這個就不是頭條，就是明報的A2版。 既然有時間，現在可以都講完。 跑馬地涉案揭豪宅抵座劏20房， 車庫儲物室改建， 400呎月租5000， 400呎月租5000， 400呎那裡是 那個車庫是跑馬地， 那個車庫來的，但是泊車用來根本就不是用來住的，所以違反了這個土地用途。哇，什麼都反了，給他，你現在簡直是停車場又劏，什麼都劏，什麼都來，哇，這些應該是第一個打擊對象，在前見方面。我們既然有少許時間，也講一講社論。今天大部分社論都挺不同的。 明報講張王匯，大陸和台灣兩岸官方的對岸涉對岸機構正式以官職對等在大陸首次會面，相信這可能也是開創了一個打開了新的階段。這亦都對於兩岸的格局，可能香港人未必會特別注意，但其實兩岸 關係隨時亦都會這個大氣候影響到香港的小氣候。今天明報的社論就是針對這件事有所講及。除了明報之外，其實其他的左報也有提過。左報不是吧，《文匯報》是講薯片案雖然小，警示意義大，講薯片案那件事。講緊超市那個。是。 另外大公報是動毒蘋果，造謠抹黑警方，蘋果比嫖客衰。現在大公報他們都這麼有興趣嗎？對這些毒果，還是平時是另一個集團，為何現在很少社論去動其他自己同行家。同一時間我們也看到， 評論當然是以商台為何對李慧玲講盡殺絕，這個很明顯是為李慧玲幫忙說幾句公道說話。《星島日報》，地價回到97，樓價受壓，這個就回應回剛才我們講開地價的問題。 當地價都開始跌的時候，樓價不可能幸免的。 本來昨天如果不是因為李慧玲，我本來以為今早我們會針對港協暨奧委會，即是昨天那些涼薄的說話，包括黃敏光，黃什麼？ 黃敏超1972年的香港飛魚參加奧運 也招呼一點點 犹太裔的联署局第一位女性刚才讲了两岸的问题文汇报也有讲过两岸联手反击日本右翼挑衅很明显就是借今次张王会可否联手一起针对日本的安倍晋三的右翼政府挡一挡他看看可否有机会大家合作东方日报 致謝動議口水戰連連碎碎花相似 当然立法会议员去讲的时候当然如果有历的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大家都记忆犹新的话回归以来大部分的致谢动议都是被否决的都是过不了不济如东方日报里面也提及董建华八年里面只有三份获得致谢那算好的了对董建华来说曾荫权七份里面基本上是只有两份有基本上这个 的確你不是一個民選的特首不是民選的政府你獲得議員的致謝相信這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結構問題沒錯了頭條也有關過他那個施政報告的內容的問題你不是一定是有時你很難他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是惠及民生的你很難說我又不多謝你這次但是他是 借題發揮但他忽視了很多香港社會需要照顧的人再次講講有關體壇管理頭條日報也針對推倒大佬文化改革體壇管理這個很明顯都是針對這兩天港協暨奧委會相關人士講話而給的一個意見 其他大部分都已经提及香港商报赶一下不符香港根本利益这个讲的就是入境税就是最近人民力量和民主党所提及增设陆路入境税的一个讲法而回应的除此之外我们大部分都已经是 城報就說了旅遊事件旅發生催生旅遊監管局很明顯這個也是針對近日很多不同的旅遊事件最幾有新就上個星期元秋霸佔這個郵輪很明顯究竟香港有關這個旅行團監管問題究竟一個旅遊業議會有沒有力呢這個很明顯大家 事實就擺在眼前了，而香港亦隨著越來越多人，去年2000多萬，究竟我們能不能頂得住呢？好，去新聞。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整件事很突然，所以多謝大家關心，我需要一些時間去整理一下自己，然後會跟大家交代。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王國彤、楊樂橋、陶君衡。 8點08分，回到風波裡的茶杯，節目裡依然是有小弟楊岳橋、黃國彤、陶君衡都在。早晨，今天我們繼續到商台，雖然Facebook上有些粉絲留言，其實早在11年前，大班和毓敏被封麥之後都已經沒有了商台。 還說來做什麼呢？還道來做什麼呢？有沒有道呢？道多次幫他打多堂債嗎？我猜那個分別就是，當年顧之言是很震撼的，但是我們第一次，因為第一次，但是大家可能半想到，但是未必估計到會是昨天，是會他們再來第二次。 亦都是以一個如此粗暴的方法去處理的。不過可以這樣說，一不來二，二不來三，所謂讓香港人慢慢習慣，收緊傳媒。早沒多久才明報就被他和諧了，接著現在就商台了。之前是信報，前是明報。 其實DBC都已經看到端倪，當時你記不記得，不知道誰拿了一段聲帶， 當日的黃楚彪就是說李慧玲，說他想過來DBC做，不要找這個人，其實已經是一個警號。沒錯，其實都已經大家知道李慧玲很明顯是在，畢竟他在主流傳媒的其中一支旗幟，所以對於政府來說，好像有些骨在喉嚨上，特別商台續牌這段期間。沒錯， 他每一次的牌照是10年，下一次就是2016年，所以就預備定自己可以收緊新聞自由，討好當權者，揣摩上意，一向都是那些有錢人的做法。我們看得到商台的保密功夫也做得很好，據說昨天 當事人李慧玲還有回去開會，準備做採訪。 之前是完全沒有任何風聲，但其實有端倪的，之前李慧玲已經有投訴過，包括在她調職的問題上，包括她自己告訴人已經收到警告， CY很不喜歡李慧玲，這個之前大家都聽過， 但不喜歡你一回事，狠狠地踢你走是另一回事。 樂少，香港今年 2014是一個很敏感的年，是真的一個政治年，因為政改、諮詢各方面。政改之後很爭議的，亦都是我們主要的民主訴求的人士講過佔中，這件事都是絕對是敏感，亦都是我想特區很避忌和中央很避忌的事。 所以出手來說，你覺得是否令人更加喜疑？我覺得他這樣想，就是殺警察的做法對李慧玲來說，今次就是政改前夕，正如同爺這樣說，佔中，爺或者是整個政府要加強管制主流傳媒的尺度，不可以讓你俗話說叫吹雞。 你記得當年同爺，你都記得就是一報一刊兩支咪，爺最後的分析就是因為這些傳媒 搞到有50萬人大遊行， 令到香港翻天覆地一個變天。所以現在這次面對一早說了的佔中， 加強控制、打壓，還有武望的現在有何文思潮推動的辭職公投，不拘公投，李慧玲一向都有這些歷史，自從他在大局裡面，例如碼頭工人也好、李旺陽也好、六四也好、七也好，基本上他是一個整個反對派陣營的最佳的平台，吹雞基地，所以阿爺今次的做法就是浪費警幣，令到你們在主流傳媒全部滅聲。 主流傳媒日後是不會看到任何有呼籲或者鼓吹佔中的情況出現，即是你繼續假持平下去，是啊，就剩下蘋果。但是他們的賣點還是一始中的，他們一始中的，他們是相台，不是說我們全部是一始中的，說話句句都中的，是啊，我夠知。 你射一支箭出去，然後在那裡畫個標心，畫個紅心，射一支箭出去才畫，實中的。現在我都替商台工作的人士都難堪，包括黃業衛昨天都說，聽到這個消息，跟李慧玲做拍檔在左右大局，都表達無端端，你炒了我的拍檔，我都很想哭。 有沒有說有哪個接替李慧玲呢？未有，但是那些傳聞，我覺得他始終好像十年前一樣都會整整整水，這些整整整水是需要的，就是逐個派先說，現在就收緊那個言論的空間和自由，接著就找回一兩個替代品回來，李慧玲當然都是替代品來的，當然啦，這個大家都記憶猶新。其實 其實你看過這十年香港新聞的變化，其實你都不知道說多久，說兩個小時都說不完，由大班和毓敏當年封咪開始，過去這麼多年，作為香港人其實大家必須要很警惕對於這件事，故自然樓價或者其他生活上的事故自然是對你很大的影響，但是 都是主流傳媒將那些新聞總結了之後，或者透過傳媒工作者向大眾公佈。甚至我們現在看，我們對香港社會發生的事的認知，其實就是透過這些主流傳媒。沒錯。所以包括這個明報換總編輯都是一樣的，這個其實都是同一個同版的兩邊，就是我們看到如果 你換了總編輯，你可能明報很多偵查報道也會沒有了，對當權者來說有一個錯覺，他以為控制了主流傳媒，控制了香港的輿論，人們就會乖乖的聽話。但我覺得這個邏輯從哪裡來的？這個邏輯就是共產黨要控制意識形態，他們是不是已經忘記了現在時代已經很 他調回頭來想，今次的改變，他調回頭來想，其實你是倒果為因的，為什麼這些名嘴會有市場，就因為你社會有矛盾，沒錯，你沒有矛盾，名嘴都不知道說什麼，說股市說樓市，就是簡單來說，沒有男人就會有東莞，沒錯，有需求就自然會有供求，所以你炒得一個李慧玲，你下一個又炒王傑維， 下一個又炒陶傑，接著又排隊潘小圖，有排你炒，如果這樣做法，你炒了他，你就沒有生意了，你就沒有不再吸引了這個電台，其實香港人很精的，大家最主要就靠收聽率，收聽率就支撐了你去賣廣告，如果你這些名嘴，你沒有明星在這裡，大家還需要聽你嗎？ 但現在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當權者現在不會直接警告電台，他現在是透過廣告商去做，這一招才是中下爪，所以我們在其他報紙那裡，例如 AM730早前也這樣說，蕭永清自己出來說，你這個例如匯豐、上次東亞銀行那些全部拿到警告， 渣打，還有渣打，渣打不聽話，就我不理你的渣打馬拉松，這些根本是好像惡霸 這是爛仔行為，你不聽我說我就這樣了，威脅。亦有傳聞，商台老闆收到廣告商說不喜歡李慧玲這樣，但當然當然不是商台老闆自己發覺，當然受到當權者的壓力，廣告商才會直接跟老闆說。 說到這些位置有沒有內幕的話，其實全宇宙最通天之地的就一定是我們的鄭大班，看看今次找回大班，說回看看有沒有找他封煙，說回幾句，爆一些內幕給大家聽。說到這裡，阿童爺，其實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你從一個法律角度來說，嚴格來說，我相信任何僱主 都是有權是終止僱傭合約的。如果僱主覺得僱員是不妥當，或者是有違反僱傭合約，他是可以終止的。但是敏感的就是，這個不是我們所說的一般的機構，或者我們所說的是一個大財團， 這是一個拿了香港的牌照，擁有大氣電波，而是有一個責任向公眾人士發布消息，然後讓我們香港的市民可以知道一個社會實際的情況。這個就不可以說是我的合約關係，然後一句就是君子相分， 不出惡言，你這樣的解釋是不會令人信服的。剛才土你講到一個很好的理由，就是如果我們是講我們的心覺不知心被港台炒出來，其實那個成因，你指控港台說為什麼將我心踢走，這個指控會是容易和直接很多，因為港台 是一個政府機構，港台是沒有商業成分的，所以大家是政府的喉舌，政府的喉舌，你怎會將心一腳不走呢？但是商台是一個商業機構，心情不同，但是土力也說得很好，如果我想去到最後，可能商台會說我的commercial那裡 是跌得很厲害，我廣告收入會是跌，所以在這個原因之下，所以是炒了李小姐。但是我仍然會是追究的，就是你一定要交代 這個是不是因為commercial reason去炒它。 第二，就是如果廣告商是逼你的， 是哪些廣告商？ 是不是很大財團那些， 而我們香港可以想到 他們背後支撐他們的話，這些所謂的廣告商大財團是來自中方的，這個壓力我們香港市民就可以看到整件事的因和果。但他們會不會這樣做？我想他們是有個obligation是這樣做。 我想他們是有個obligation是這樣做。 其實那些廣告商其實可以檢查到的，廣告商你是有rating的，我買多少錢廣告賣多大，其實我們在看數字，做生意當然是這樣，我理得你什麼政治立場，你有人看我有機會可以曝光的我就賣的，除非你是有間接的影響。現在很明顯是用一個比較我們所謂英文叫prudent的手法， 現在香港正正就發生了這件事，當權者不會這麼笨，現在不會直接去打給商台老闆，喂，我不喜歡用李慧玲，哪有這麼笨，當然要找廣告商給壓力。其實同一道理，即是之前AM730所說，他是找其他人去找廣告商抽廣告，又或者好像早前公關吳小姐，吳佩瑩被炒 或者被辭職，難道是特首辦自己找人打他嗎？所以那句話就很過癮，你聽完之後知道他肯定是說謊，我們特首辦不會做這件事。 我是很堅持是 商台不可以躲在所謂的君子相分不出惡言這句說話之後你是應該出來說不是你是應該因為你是擁有大氣電波的 那我會繼續追下去就是哪些廣告商抽起它如果你是由這條線我們就可以跟得出來是不是中方的壓力、西環的壓力還是特區的壓力還是財團自己想討好人這些一定要跟得很清楚不是一句簡單的說話就是不出惡言有什麼惡言好出你動了人惡什麼言是不是無所謂 動了你之後我跟著跟你說你家裡爸爸媽媽那些東西都沒什麼相關你帶一條道理如果你說真的是商業的理由你就解釋那你跟出來的嘛收聽跌了所以那個廣告商只是基於這個理由你看到的因為兩者有關係以前可能是30萬人聽的現在跌回10萬人聽我自然就不賣了 但是在法律的理由如果你商台他可以說我是一個商業機構我解僱人關你什麼事他可以這樣說但不可以純粹不可以這樣說我又說他沒有品而且他是蒙騙觀眾因為你是擁有的大氣電波你是擁有這個license是一個privilege是一個特權不是說 一個right來的不是說每人都可以擁有的當你擁有這個privilege的時候你就有個責任去對香港的人解釋清楚你為什麼會take這個action你不可以純粹說一個我自己私人機構一個商業機構的decision你不可以是找這些四字言出來 然後就推卸責任如果真的是私人機構的話我和你都可以在電台我和你都可以非法廣播因為是賴身私那我不用黃國和吳用途君衡是不關你的事但問題就是你只有兩個商人的電台新城和商台我們批牌給你去廣播我們一扭開收音機就是聽你那裡我逼著聽你怎麼可以說解僱一個人你不公開交代 你不解釋你的商業理由你不可以躲在法律的背後說這是我的employment contract 很可能的話就是李小姐因為她的薪酬是高過我們employment ordinance 裡面所保障的就是我們香港的僱傭條例是不可以去到我們都不可以因為這樣要求這是不是一個unfair dismissal 不合 你解雇而帶去我們所謂的Labor Tribunal 但你可以我會估計到商台根本不會容許自己去走上法庭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賠足的錢他一定是賠足的簽了約那些剩下幾個月就給你了給你要多少就給你因為這個根本不是錢沒錯但你可以估計到所有 建制派就算我們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想透過立法會 想在panel那裡說 根本亦都此路不通你估計到這件事因為一定會有建制派議員說這是人家商業機構下面一個僱員僱傭的關係關你們什麼事呢但這個說法是不停repeat當年大班毓民尚且如此 當年大班DBC也是這樣 其實這些建制派就在掩耳盜鈴告訴你全部都是商業鬼不知道是商業香港這麼多東西除了香港政府之外其他都是商業其實你問我心那句就是言論自由你不可能是希望由一個商業的機構去幫你保障你亦都不可能是會希望港台 是在一個AO行政人員主管之下替你保障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永遠是港人每個自己的責任去保障他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是關鍵 就是香港的新闻媒体的工作者，传媒工作者，记协，其实已经不单止一宗了，信报、明报，最近这两年发生的，已经是在出事的，香港的传媒工作者，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更加大的工业行动，你是跟传媒老板说no，因为香港的新闻自由其实很惨的，只是看你前线的记者。 就已经是看到了，如果继续被他这样阴干，继续难听的说叫做阴春，那你就继续被他如取如狂，这些所谓的大传媒，不理报纸，或者是这些商营的电台，其实是一样东西，这些他们的主路各方面来说，也都是我们英文所说的 Money Talks Bullshit Walk， 永远是这样的<笑> 賺錢我就打謝你，這個永遠是不變的事實，多一句英文，但是 What money can buy， 在香港的社會 我真的想問現在香港有什麼錢買不到呢？ 但是我是有個要求的，我是會要求這些所謂的商營機構的傳媒媒體，或者是報界，或者是很大的我們 community newspaper， 當它 普羅大眾看的那些，我都會要求有一個最低限度的一個morality，一個道德的標準， 你不要樣樣東西都是money talk and bullshit walk。 現在這個商台不是60年代暴動期間有林斌那個商台了， 時代變得很快，也悲哀地變到這樣， 還是繼續嘻嘻哈哈， 講下去哪裡吃去哪裡玩，這個沒問題，很多香港人很樂意接受的，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須要正視的，就是言論自由的收緊是對你息息相關，很多時候如果言論自由不能夠保障得住的話，你連去哪裡吃去哪裡玩可能都會有顧忌，這個才是香港人必須要正視的，所以香港市民你要保障言論自由的話，是你要走出來。好，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撐言論自由，撐言論自由，撐言論自由，君子三分，不出惡言。整件事很突然，所以多謝大家關心，我需要一些時間去整理一下自己，然後會跟大家交代。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黃國彤、楊岳橋、陶君衡。 8點39分，早晨各位，這裏依然是風波裡的茶杯，記協主席岑以蘭已經在線了，是吧？麻煩。早晨。早晨，各位。請你這麼早打給你，都是希望你講一講李慧玲這件事，記協會有什麼看法和有什麼後續的行動呢？ 李慧玲下午會在記者招待會交代她一些看法，我們覺得這件事很粗暴，整個做法商台絕對不是君子的做法，而且可以在當事人不在的情況下，這麼資深的新聞工作者的辦公室， 強行地將所有的物品去急，對一個這麼資深、這麼名嘴的人的做法，對他是一種很侮辱的做法。我覺得在這件事上，我自己本人覺得比較憤怒和痛心。現在後續的行動，現在周圍裡面自己一直在談。 但我很深深感覺，經過連串的香港近年或近來的新聞自由受到這麼大的打壓和壓制，其實香港的市民是需要醒覺的，這件事再不是香港新聞界自己業界本身行家的事，其實我覺得有需要 将这个一样东西需要走入群众，让群众更加感觉到现在的危机在哪里。完全同意，刚刚之前明报换老总还不是很久的事，是啊，当年，当日我还在那个《人礼拜日》的集会，300多人的时候，李慧玲还在做一个街头的主持，你都为这个明报突然间撤换老总这件事发声。 估不到很快，新闻界又一件事，这么大的事发生了。岑主席，我想问你一件事，其实新闻界一般的行家对这个警号有没有什么特别跟进，或者觉得现在的感受是怎样？ 一般的行家，我想有些在不同的新闻媒体里面工作，有些就这样不急不言，就算是明报这些集会， 试问一下，你在其他媒体或者其他报章打工的，你出现在这些集会去反对另一个支持另一个新闻媒体，我觉得现在的媒体的管理层或者老板很多都不能说立百川，心胸有些部分比较窄，他们看在眼内都不是微言。 所以有些就是為了什麼呢，他們只有默默在心裡支持，也不方便走出來在個別的新聞機構裡面作出這個支持。但對於現在這個關鍵時候，前線的工作者，特別是傳媒的朋友，是不是需要再站前多一步，不可以只是啞忍？ 有些工業行動可以考慮一下，一定要付出代價。正如我看著《明報》那百多個員工拿著報紙在沉默抗議的時候，我不斷地說，這班行家是很有勇氣。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香港的社會你都看到，不單止在業界， 你說真話是要付出代價，何況這班勇敢地走出來的或者走在很前的明報的行家，我的痛心就是會不會將來這些事也會發生在明報那裡，令到這些行得出來他們說真話很多，能夠為自己的公司爭取拥有的編載獨立自主， 亦都為了香港的新聞界他們有所行動，但將來來說的時候會不會秋後算帳呢？他不會的，那個時間可能很長又淹死你。李慧玲事件這件事，在他去年調職的時候，我們都跟行家在分憂，我說這樣發展下去，李慧玲雖然說我要留守最後一分鐘，但是 這個管理層會不會讓你長期在這裏呢？我亦都是很憂慮的。很明顯這個決定，我最多就是淹死你，讓你自己自行辭職，你明白嗎？他這次就直接不等了，這次都免得等你，這次直接一刀劈下來都免得採你不計後果。他完全不會，我覺得我昨天在說，這些的 电台是要付出代价，他现在这样做法，你怎么对得住一个观众？你怎么对得住林斌呢？你明不明？这个电台过去来说的时候，也都被人在称重，他们敢做一些其他电子媒体不敢做的事。但是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个续牌，你续牌完之后，你失去了听众，失去了市民的支持，失去了 同事的尊敬或支持，那怎么办呢？会不会剩下一个空壳的公司呢？岑主席， 想问多一点，跟进上面，记协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会就这件事或者就新闻现在不是单一的事件因为连续地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再不是温水煮蛙现在是滚水绿死你讲的情况我跟进我们觉得现在也会找业界和行家聊天我想其中一样我们会想的 其中一样真的要什么了要将这个社会运动怎样做呢怎样去走入这个群众去化回这些市民听这个危机以至到他们来到有一个反应因为在《明报》这件事件上其实我们有些同事接触过一些他的朋友那些朋友是受过教育是中产的他们亦都不了解《明报》换老总为什么这么大件事 所以甚至有些人说为什么你的记者是这么恶的我会觉得这件事是要一个全民的觉醒的运动会不会是大家都习惯了近年来主流的传媒不断收紧自己的言论自由不断有这些动作去做市民大众都已经在看的时候香港有新报指出了有新的 王維基的機構要請人請很多好像很蓬勃那樣你看的時候15萬的人口我們在說什麼可能每一天有超過200多萬的報紙很蓬勃但問題是你看看現在是說什麼媒體可能是很多元化 但言論是趨向什麼趨向單一化市民是不覺得的或者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市民大眾對於主流傳媒的新聞其實比以前十幾二十年前我們還要買兩份報紙來看看已經是不是少了很多呢或者同一個打了一個問號大家都已經對社論大家都不看了亦都大家可能有部分人 对主流媒体的所谓要叩头这种做法他们已经很失望了代表不了他们很多转向了网上高的新闻媒体的蓬勃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出路但现在很痛心的就是你这些霸住主流媒体有大段波的新闻媒体他们自己在做的方法是自己在拿石头在打自己的脚还有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所以去年在9月我在台湾开了一个新闻研讨会两岸三地台湾的行家 就很担心的担心香港吗担心将来变成香港香港我们是什么很担心香港会变成澳门其实你看那个情况不是开玩笑的是完全可以发生的绝对是唇亡齿亡的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新闻自由因为议题再不是在业界里面糖水滚糖自己在说某件事出现了我们去签名去出声明抗议不是的 需要走入群众因为为了香港的将来这件事是香港的民主的基石不是大家行家有没有饭碗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不断被蚕食倒退主席王国彤早晨我是绝对认同你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我们所说的民主 法治入面的最大的骨干就是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亦都不可能有独立的法治精神所以新闻自由是绝对应该捍卫的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的责任好像主席你所说绝对不是粉饰声评 是要很断然地指出事实的真相然后等到我们港人 我們是會呼籲每一個香港有良心的市民支持有良心的記者、從業人員、多謝主席你的分析很多方面的指示。 主席再次多謝你，記協隨時可以跟我們保持聯絡，我們亦都會全力支持的。好啊，再次多謝你，謝謝。有個最新的消息就是剛才我們說過，今天李慧玲會開記者招待會，原來今天下午3時 就在這個恆發商業大廈15樓A座。 我相信各大傳媒也必然會跟進，到時我估計即時新聞甚至直播應該有些電視台都會直播。會的，這次會。這次說了這麼大件事，正如剛才岑宜蘭說，有些中產對於明報換老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為什麼呢？明報呢 很欺騙人，不是明報大家已經對他失望的時候就沒有期望，我已經放棄了。明報以前十幾十年前是大家大學生、中產家的報紙，我小時候開始都已經看明報，知識分子的良知。我經常覺得這些報紙和電台和各方面他們是文化人來的。 文化人是從來不會為五斗米而折腰的，有些風骨。這個不要忘記，現在搞報紙的本身不是文化人，那個只不過是他們一件工具，是用來對沖他們在大陸做生意的風險。 這個才是他們背後要買報紙的原因，幾億幾億對他們來說很多時候不是真正的錢來的，所以就是booshit walk。所以他不介意那份報紙有沒有人看，他那些錢花下去其實基本上是當給爺爺的賄款。就算不是賄款，有份東西在這裡你不要搞我。還有一件事就是你有份報紙在這裡，你可以見去中南海見高層。這些就是我們廣義上所說的 洗黑錢。好了，不如這樣，我們聽聽蘋果的社評，好嗎？蘋果日報的社論說，李慧玲自從在2013年11月被調離晨早封煙節目，已經令人感到不尋常，也令人覺得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正被扼殺。 想不到商台仲是不肯收手，以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法将呢位敢言的名嘴灭声。寻日即时同佢解除合约。

私人物品不可以让我回公司执事，叫公司送些东西来给我，但过去其实我在商台都有接近十年，你有多少天，我很希望可以回公司自己处理，他都说不行，整件事很突然，所以多谢大家关心，我需要一些时间就去整理一下自己，然后会跟大家交代。 粗暴和不寻常的做法，除了政治原因，政治压力以外，实在想不到其他理由。撇开政治原因，单从普通劳资关系来看，商台的做法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太不重视员工感受。究竟李慧玲犯了什么大错，令商台急得立时要她在大气电波中消失，连收拾个人物品也都没有机会呢？商台难道真的不需要向听众公众作交代吗？不用说了吧。 自从和平占中运动开始酝酿发酵之后，已经不断有消息指北京感到香港传媒失控，必须加以整顿。到政改开始启动，北京和建制派立意要打一场民意战，阿爷要收编主流传媒，消灭意见。到上个月，向来标榜中立不偏不倚的《明报》突然撤换总编辑， 换上不熟悉香港情况的马来西亚籍总编辑，更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这次商台对已退到黄昏节目的李慧玲痛下杀手，赶尽杀绝，即时终止他的合约，就更清楚地表明北大人的魔掌已经毫不忌讳地渗到香港的新闻传媒，加速收拾不听话，敢于表达不同意见的新闻工作者。敢言的作者名嘴一一被封咪、封笔，独立报章一传媒被抽广告，被政府、财团联手围栏，正对新闻工作者构成巨大的心理和实际压力， 亦都令言论自由的气氛大大削弱。公众新闻工作者和评论人大概都禁不住问，下一个变热星的会是谁呢？这样下去，社会很容易就会出现寒蝉效应。显然意见，当前香港正进入新闻言论自由的隆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评论人、每一位市民发声的空间都正受到打压。在这样的黑暗时刻， 需要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评论人以及公众企好岗位，仗义执言，继续发声。只有这样，才可能让香港的言论自由不被来自北方的寒风吹倒。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谈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撑新闻自由， 撑言论自由， 撑言论自由。 君子将分不出恶言，整件事很突然，所以多谢大家关心，我需要一些时间就去整理一下自己，然后会跟大家交代。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王国彤、杨乐桥、 9點10分，電話旁邊有張女士。早晨，張女士。早晨。兩位早晨。我首先講了運動員，那個運動員是一個小朋友，是一班老鬼去欺負一個小朋友。這個小朋友是很有熱心去參加這個運動。 你什麼資源都沒有給人，然後這個黃敏超就把自己的感受 就放在別人身上其實這就是黃敏超的借鏡是啊沒得推嘛就推了責任給別人因為他自己沒得解決其次我也想說李慧玲這件事其實他被人封咪等於十幾年前大班他們一樣但是現在幸好有你們的頻道呢變成我們就不用鬥爭了有時要聽聽這邊有時聽聽那邊他沒得封我們麥克風你們嘛但記住你們真的一定要撐到底會啊一定會撐實因為我都不是年輕的我都幾十歲了我都很辛苦去找到你們的台來聽多謝你上網那些我都是很差的就是很平和那些還有我想說這個 我們每人去做工都有三個月試用期這個人就試用五年我想問一下在座有律師的我想問一下精神虐待可不可以告他我每天聽他講話那些三輩很辛苦一個他一個陳志雲都是簡直想死的真的我一聽到他講話我用耳機聽我用電視去關掉聲音我才可以安靜自己的情緒我見到他我就轉台的<笑> 是啊其實很辛苦但是我們譬如好像做工三個月試用期不對可以炒他他是五年試用期是最慘的但最慘就是這樣選舉制度我想說一下保皇黨富不過三代你給心機擦爺爺鞋子看看你的後代會怎樣這些是移民不用怕的 移民其實他們移民上大陸保皇黨也好其實你看大陸的貪官都一樣你說中國21世紀屬於中國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走移民就是這樣這些就是偽善其實我又覺得現代的中國人都很慘的奶粉要去搶用品要去搶自己國家資源這麼豐富全部是謊話就是真的所有產品大部份是假的那麼何苦呢我都覺得做中國人都醜真的一講真的那麼賴寧我覺得很醜你地大物多有什麼理由奶粉要造假呢這是商業道德的問題很沒有人性很沒有人性為錢什麼都可以內地有錢人張女士我們還有其他聽眾在排隊不過再次多謝你這麼有心支持我們這一百請繼續支持我們 好,下一位是梁先生,多謝你,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例如大廈維修，這件事如果你沒有輿論去監察，或者好像近期有新聞出來說有關大廈維修招標的情況，是昨天我才聽到港台第一次用這個題目去講這個問題，這個亦是源於《明報》的一篇偵緝報導，不要忘記記者特地花時間去找回來的。 是的，所以來說問題就是這樣，我覺得香港的傳媒很多時候經常講新聞自由，其實很多時候沒有拉到一些民生的問題上，使到香港的市民不注意。例如大廈維修這件事，本身來說現在政府都開始要承認那個貪污舞弊已經去到結構性的問題。 政府立例又立得遲又立得不好，又立得遲，你等得個立例來都蚊都睡啦。所以問題來講，如果我們的電台節目再是沒有了一些所謂新辣的主持人，老實講， 做得貪污舞弊的人一般都有權有勢， 他很容易影響到傳媒的老闆，就可以將這些消息封鎖。 梁先生，你本身有沒有聽開商台或者聽開李慧玲的？ 有， 你也有？ 不過近期都沒有聽的了。 那現在會不會因為昨天李慧玲被人這樣炒法， 你還會不會聽商台呢？ 商台我自從陳志偉一上了去上面我都沒有聽的了。晚上我就聽你們，一般來說又沒什麼時間扭到那邊聽。但問題來說我覺得這個都不是重要的，最主要我們傳媒真的要百花齊放。你如果現在這樣的言論這麼偏頗的話，很多時候來說不但影響到那個 政治問題直接影響到民生問題。很正常，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沒有輿論去監察，其實那群有權有勢的人就可以亂來了。是的，很簡單，我們譬如我們關注過大學維修那些東西，我們經常要去報ICAC，其實我們發覺ICAC在近期幫不到手的，因為現在那些貪污維修的東西已經去到在大陸裡面進行了。 那些交收那些去到大陸裡面進行，他們有很多方法可以規管到ICAC的監管。是的，又牽涉到一些大陸權貴的問題。你變成我們去做的時間，ICAC很多時候回覆我們都是說證據不足的。這個我們經常，我們做區，我們都知道的，在地區那裡，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這個困難我們都不止一次面對街坊遇到這些情況的。 尤其是現在三四四建築物管理條例底下有很多漏洞，容許了很多有心人在大維修上下其手。但問題來說，有很多時候法例禁制不了的東西，很多時候就要通過傳媒去監察。很多時候如果傳媒報道得多的時間，這些所謂行為都會收斂一些。 但現在很明顯，如果新聞自由這樣去到這樣的地步，我發覺這些全部有權有勢的人就可以左右到這些報道。雖然其實以往我發覺這些報道都是少的，但問題來說，現在如果新聞自由還要去到這樣的程度的時間，我覺得對於一些所謂現在擁有物業的小業主來說， 就簡直是雪上加霜。不好意思，我們現在還有另一位聽眾在等，不過再次多謝你。多謝。黃女士， 到你。早晨。 我昨天在TV那裡立到他那封信， 我看到他連一個sorry or regret都沒有用的， 就是這樣一句。 我想知道那個administrative manager究竟是誰。 因為他將來都要找工作，我想認住他。這樣出信，誰有資格做這個位置呢？ 很殘酷，很brutal，very brutal。 對一個做了10年的職員， 他真的離譜了，他沒有資格。但你想他說什麼呢？ 他可以說什麼呢？這句話也是一個問題。他說regret，他說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這樣也好一點。Because of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我們很雷勒塵，他怕他說多錯多。不是啊，黃女士，他們不reluctant，they are more than happy to do so，他們很happy去這樣做。 即是人說的說話他都不會說的，怎麼有資格呢？對於一個這麼有歷史的公營廣播機構，他連這些粉飾的太平他們都不做。是啊，很失望。It's too much， 還有我想說一個機構的組成，不是一個建築物加個logo就成事的，是由員工組成的，員工沒有工都有勞，行政人員這麼沒有文化，這麼粗鄙。 我想跟現有的員工說，你辭職吧，因為他朝軍體有相同。他們簡直就當員工是一件擺設。大陸佬說不要看了，他就移開他就算了，你怎樣還可以做下去呢？ 明白。 再者我都想跟香港市民说，现在我们的情况真的很严峻的，我们真的要警醒，要出来维护公义，维护自己。当我们的大势去而去的时候呢，所有核心价值所有东西都没有了的时候呢，我们将来都想讲什么想做什么都没有的了。 完全同意，再次多谢你黄女士。我们因为今天比较多听众，所以要在这里跟你说拜拜先。 多谢 好，下一位是邓生。邓生早晨。 早晨。 早晨邓生。 早晨邓生，请讲。 李慧玲呢单嘢咧，其实咧就我谂，即系而家我哋讲后话啦，即系已经发生咗。咁我哋即系各方面嘅层次嘅人咧，都可以做翻啲嘢噶。 嗯。 咁啊，包括咩咧？嗱，第一就话即系集体，即系例如话即系搞个周日大游行啦，撑李慧玲啦， 系 嘛？即系声讨啊商台啦，呢个第一样嘢可以做啦。第二就系我呼吁，即系话商台啲员工咧，特别嘅即系有良心嘅员工咧，可以做一个即系即系罢工啦，罢工嘅行动啦。 系。 啊第三廣告商方面呢就可以抽起商台的廣告啦、啊、即是杯薄佢啦是吧、啊、第四呢就是話 第三難啲 咁咁係呢個有少少難 全部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嘅 係啦咁係第四呢就是話嗰、那個呢、這個即係立法會議員啊或者嗰啲議員出嚟講或者都撐李慧玲嘅咁我諗呢啲呢政界嘅人呢就開始而家開始呢就唔接受拒絕接受呢、這個商台嘅採訪嘅訪問啊，咁呢個即係又可以杯葛啦。咁你知道商台有好多時都請啲嘉賓上嚟，即係或者電話度訪問噶嘛。咁冇咗呢啲咁嘅訪問咧，個節目又好失色噶啦， 係 嘛？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殺著嚟嘅。係咁啊，同埋仲有一方面可以做咧，就話呢個李慧玲咧，即係其他傳媒嘅機構咧，可以聘請下李慧玲。特別我諗你哋櫃台咧，可以叫阿大班諗。我相信如果你請到李慧玲做呢個節目咧，一個封面節目咧。相信個收聽率一定會增加。 我相信大班聽緊㗎，所以嚇你繼續啊，鄧生。 咁我覺得你係即係，因為我係李慧玲嘅擁趸嚟嘅，即係當然我唔係因為擁趸就企佢嗰邊講好事，我都係講公義嘅啫。同埋就佢嗰個主持嘅風格咧，我諗係好，我敢大膽講一句，除咗係你大班阿鄭大班之外咧，佢又排第二㗎啦。我敢相信啦，不過我諗你唔好介意咁講，閣下你兩位都係，即係我諗佢喺度佢排第二咧，我係咁認第三㗎啦。當然阿鄭大班梗係排第一位啦，咁其次就到李慧玲噶啦，即係咁感言啦。 咁你而家你係咪一直都聽阿鄧生？你係咪一直都跟李慧玲啊？即係由朝早跟翻去夜晚，即係由夜晚到朝早，朝早到夜晚。 因為佢朝早冇咗啦，咁啊通常夜晚啊左右大局左右大局會有聽啦。咁之前就係呢個即係嗰個 停 咗一天啦嚇。咁但係問題即係佢咁樣而家冇咗咧，咁我覺得其實對某程度嚟講，對其他傳媒係一種少少嘅得著嚟嘅，就話即係佢既然咁受歡迎，同埋都即係咁嘅風格咧，又少人有啦，係咪？咁我覺得其他傳媒，包括港台好，或者甚至乎即係你哋櫃台啦，甚至乎即係咁新城啦，新城就比較少人聽啦，唔好講啦。即係我諗即係你哋櫃台，如果請到佢咧，我諗相信嗰個封煙節目嘅收聽率絕對我諗係。 好，我哋會將你意見反映俾大班聽啊！唔好意思，鄧生，咁啊，因為有位美國打嚟嘅郭生，我哋要聽咗先。 多謝曬， 多謝曬鄧生， 多謝鄧生，阿郭生到你。 係早晨啊，兩位。 早晨，郭生， 三位啊，今日係。 系三位，系唔好意思，因为听唔到冇视像。 唔紧要， 系， 因为我听到啊，李慧玲俾人炒鱿鱼咧，即系突然好突然，因为大班一早已经讲咗李慧玲迟早玩完噶啦， 咁 啊，就想讲下啲意见，就是、香港真系死得噶啦。好彩我唔系话好彩，因为我知道共产党衰，我天安门发生之后，我即刻移民走人，真系睇真系好惨，因为我翻过大陆见过大陆啲衰嘢，实在太吓人啦，所以决定走人。不过而家等香港啲市民好惨啊，即系我唔系即是信啊，即是晒命，不过觉得香港的人真的很惨，被大陆人搞到这样。 他回来帮下手啦，得不得？ 冇得帮手啊，死得。你怎么跟十四亿人斗一？我在美国身受其害。 你在美国哪里啊你？ 我在湾区直谷那里呢。 啊，直谷。 是。那是不是很多咩？很多很多内地人是吧？ 很多大陆人去那贪污钱呢，屋平时比如100万的，他拿30万掉高30万 cash。130万买你，你点搞啫？你死梗啊！啲全部真系俾佢哋抢到打尖啊！你唔使讲啦，屙屎屙尿一样有啦，照样一样有，你唔使讲嗰啲。咁你最惨问题系佢哋做完错嘅，佢都唔承认，佢都唔知系有问题出现，即系好似嗰啲最憎嗰班友仔咧。阿黄国同你成日话顶佢个肺，我想讲一句，顶佢个肺，下一句就塞你个胃。 系 嗰啲人真系讨厌啊！真系 哇，好耐未听过呢句， 好讨厌。 好耐未听过呢句。 点解咧？问题系佢哋嗰班人外国全部都有晒外国护照，我有外国护照，我自己都戥香港人惨啊！你都讲句公道说话， 沒有一個人說的簡直全部都是垃圾香港死定了我自己覺得有得走就走沒得走就站硬可以撐過現在有很多人想走不到加拿大不准再接收投資移民我意思就是這樣要不你找路走不要路走就站硬可以撐過不是你死定香港不是撐過跟他拼命啊現在是你拼命啊真的死定了跟爺都這樣說 郭先生跟你聊了兩句你是用那個APP裡面的電話互動打來的是啊今天是用APP但是為什麼你很差今早不知道是不是李慧玲單嘢很窒窒得很緊要窒得很緊要平時我沒有這個成日聽你的節目上車就聽你的節目平時沒有東西的今天不斷窒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 本應是轉播港台交通消息和港台所說的新聞都被人借了，所以跟他拼命了，郭先生不用說話，拼命了，單案的事情就無謂說那麼多了，拼命了，總之我說一句，香港人真的要，要是你是站硬跟他撐過， 如果你想着真的没办法你就走佬了，你要消极的办法就走了，但是大部份的人是做暗春，就是死定了，那你香港人暗春就出来拼命了，你真的没办法，我看见香港幸好自己决定早的时候走了，否则死定了，你在那边是做事还是已经享受人生了？当然不是啦，八九六四，因为我拿的士那时候，我兼职的士，因为我听 天安門終於被子彈劃破長空，就在這句話說我差點的士聽見，我立即立即立即走人了，本應我都想走的，現在在那邊你是做什麼？做護士在醫院，那醫院多不多內地人呢？唉，你們大陸人好穩定啊，你真是，又來生仔啊，在你的灣區？ 是啊，過來生小孩一樣是這樣，高了檔次去美國了，是啊，你都不知道他們討厭到不得了，簡直他在那些真的在車上裡面鋪了一些屙紙，鋪了紙好啊，有我朋友在大陸來啊，你知不知道在那邊啊，在我家裡的垃圾桶屙紙啊，在你家裡，他本應你去怎樣，他在門口那些是吧，門口垃圾桶，那你探我就被探了，大陸人來的，我老公是engine，老婆是教書，他呢 進去廁所蓋著廁所蓋子，拿我女兒的垃圾桶出來就把她放在那個嬰兒的垃圾桶裡面，那個垃圾桶到啊，人都瘋了，那些人真的弄到人都瘋了，跟著我就直接沒朋友做，他搶了你，說我搶他位置先到才行的了，當然了，下車打開個胸口說我非禮，蛤？是嗎？你這樣都可以，有排隊，你知道我們在美國一向都是你習慣了來美國，初頭你在香港 即是你習慣了排隊來到排隊，誰先到才行的泊位，我們泊了先，他後面幾架搶來說我搶位，然後下車打開粒樓說你非禮啊，郭先生，可能那個女人是在東莞過去的，真的，你不要侮辱東莞的性工作者才行，人都瘋了，總之他打完你尖就是罵，照頭罵你，罵到你瘋了線，我粗口都很厲害的了， 你經常說得很厲害，你都不夠他罵我認輸，好，多謝美國的郭先生，多謝你，多謝你，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撐新聞自由，撐言論自由，撐言論自由，君子三分，不出惡言。 整件事很突然，所以大家關心，我需要時間整理一下自己，然後會跟大家交代。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王國彤、楊岳橋、陶君衡。 9:40，電話旁邊有多倫多的張先生，張先生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三位， 早晨，請講，請講，因為昨天看到李慧玲那件事被人辭職，很怒氣，所以要打電話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反面來看，我覺得是好事，因為為什麼呢，要發生的都發生了，我希望大家正面看，只不過這件事是為了幫助佔中更加加一些火，火上加油，沒錯，因為我覺得香港人沒什麼第二條路了，都是佔中。 其實我想說一下，其實我在2003年看到有50萬人上街去賭董的時候，我就決定離開香港。我在2007年離開了香港，離開加拿大多倫多。做移民真是二等公民，不是那麼過濟，但也幸好兩夫妻都找到工作。但我想說， 沒辦法，不是每個人移民都可以解決到問題，其實最後太太都回香港，我都會在今年回香港，所以大家一起佔中，香港人你無得去。今年香港見，張先生。張先生，多謝張先生的電話，接著大班是不是要打電話上來？是啊，我們從那邊。 各位拜年先，阿哥、阿同哥、阿同少，所有聽眾，大家拜年，拜個年，拜年早，恭喜發財先，身體健康，最重要就是香港仍然可以維護我們核心價值。今次的事件反映了幾樣東西，今次你看到他這樣炒李慧玲，比當年炒我們的時候更加粗暴。 當年起碼大家有藉口說，所謂沒有說要跟我撿東西，也被我爸爸撿東西，我秘書還繼續在那裡做，沒有立即叫我們走，然後余生又在電台跟我對話，起碼有個交代。但今次看到商台完全是粗暴的，事前完全沒有任何 兆頭的，我之前如果大家記得，那天我和李柱明吃飯，我們還說可能我們太理性，當日去調李慧玲，他做下午，我們應該，我和李柱明都有給意見，李慧玲就覺得他大局為重，留在那裡，幫他炒，看有多久做多久。誰知沒多久就真的被人炒了。不是的，我們那時候現在倒過來是好事來的。 當時我和李柱明那天我們早一個過來前吃飯，有些後悔給了一組歪理李慧玲，覺得理性和以大局為重不行，因為他這樣會慢慢陰乾李慧玲，因為要他繼續給他在那裡做。其實大家都知道他調了做夜晚黑每天講話的時間不超過半個小時，如果有數過的話，因為有兩個主持人 他爭著跟他說話，想著他這樣陰乾他，我們覺得真是慘，這次上一檔，誰知原來不是，他根本連這樣的情況都容忍不了。炒了他，如果這樣看也好，我和李柱明又可以收回我們的唏噓，我覺得是對的，想都想到這麼粗暴，你今次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件事，公眾的反應，其實你現在看到香港呢， 香港人很無奈，已經逆來順受了，去到一個地步，就是溫水煮蛙經過這麼多年，已經差不多煮熟了。所有傳媒，你分開三方面，傳媒老闆我們不用說了，就全部歸邊，這個就涉及政治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就是管理人，傳媒管理人你要看到的。 因為現在的管理人年紀差不多都50了，40多50了，有經濟負擔，但問題就高薪厚祿，個個都百萬年薪，拿了有些700萬年，你拿了四五百萬，二三百萬，比比皆是。另外一方面權力又跟高官、特首 人大政協、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員，大家有傾有講，隨時打個電話清楚，你變成權力和金錢令人腐化，所以在大部分主流傳媒的 管理人你看到明報事件就知道了，他們都是站在高牆那邊的了，這個又是利益的問題。 是， 但最令我唏噓的就是反而前線工作者，前線那些就比較一些年輕 的工作者了，就比較是他們去做傳媒呢，我想都有一個被一個光環和一種權力的 理想是吧？ 我看不到，我覺得他們的理想就是，我你知道我就為什麼主流傳媒人這麼憎我有理由，因為我講真話嘛。 嗯。 問題就是他們所謂的理想呢，他不是去，即是他等於泛民一樣，即我都要順勢都講了泛民。 是。 即是這麼多年我入立法會，還有這麼多年爭取民主呢，泛民一樣的，就是說他們以為爭取每人一票普選呢，就等於得到真正的民主，這個我一直都不同意的。我覺得我們要看回轉頭，我們為什麼要爭取民主，爭取一票呢，就是希望選一個政府出來行公義嘛。 是。 有一個公義的社會為弱勢社群發聲，但是因為我們泛民主派不是的嘛。他們是一個單，大家喊的口號都是攞選舉選舉，普選普選一票。從來沒有說過我做，如果在普選之後選了一個民主派的政府出來，是不是就行公義呢？有沒有說過他們會做什麼呢？也都看過平時他們的言行啊，對香港核心價值啊，他們即我覺得香港這些政客呢，就本身已經是保守的，就是是右派來的，就是所謂中間右派啦。 是。 那好啦，那如果正正說回這些傳媒工作者前線那些，第一就太 green， 即是太後生啦。 是。 很多人都為了一個跳板的，就諗住做咗記者，跟住你知啦，又可以做輪候啊，做乜做乜做公關啊，咁又會高薪厚祿啊。咁另外一樣嘢呢，佢哋以為真係刮啊人啲陰絲啊，挖啊人哋啲黑幕啊，咁咪等於做咗傳媒工作者喎。 嗯。 從來對公義呢冇去真係付出啊，即係所謂嗰個理想呢，我諗大家都唔記得咗點解我哋要做記者，點解要做傳媒呢？我哋就係行公義啊嘛，我哋要去好怜悯嘛，我要去为弱势社群发声嘛，就不是打击弱势社群嘛。 嗯。 咁自从昨天 DBC 事件大家睇到嘅，佢哋包装成为一个商业纠纷，你全部主流传媒，你唔可以因为针对郑经翰或者咁你就觉得呢样嘢系，人哋鬼打鬼，我哋冇理啦。咁你 DBC 事件呢，就俾到当权者一个好清晰嘅信号，就系香港人或者传媒啦，記者啦，所謂傳媒工作者啦，佢哋係唔團結嘅，佢哋亦都係睇自己嘅，唔會睇得佢哋嗰個所謂睇嘅嘢係好膚淺嘅。咁即係等於如果當日你明報啲記者或者其他嗰啲所謂學者啊，尤其是學者咧，傳媒學者都睇到嘅，有邊個走出嚟出個聲咧？嗱，咁你咪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政府當權者都俾到一個 mandate， 又差唔多俾一張 blank check 佢咧。佢喐未喐未都冇所謂㗎，你班有鬼打鬼㗎嘛。咁所以如果你接受 DBC 當年係商業糾紛，你唔可以唔接受明報係一個行政安排㗎喎，換總編輯。 嗯。 跟住你又唔可以唔接受商台呢，調動節目主持人，或者甚至炒節目主持人，都係應理所當然㗎喎。嗱，呢單新聞我唔知佢煲幾耐啊，頂都唔係兩三日，因為李慧玲晏晝三點咪出嚟開記者會啦，我已經同阿吳松同我哋同事講咗，我哋會喺現場直播啦，喺大隻台。 冇幾多日嘅咋？你財爺又快出預算案啦，咁咪會冚埋冚咗李慧玲呢單嘢。 所以我哋要做啲嘢咯，我就翻嚟，我而家翻緊嚟嘅爭車噶啦。咁我就預備同阿幫商量下，同大家商量下啦。我諗我哋聽日可能停播一日噶啦。 係， 以示抗議。 中午開始停播24小時噶啦，等人知道即係冇咗一個講真話冇咗一個自由開放嘅平台。那個默聲是幾恐怖的。 嗯，是。嗯， 我不知道你們幾位怎麼看，我就有這樣的想法，大家可以在這裡公開商量一下。那我們怎麼都要做這些事情，如果不是這樣做什麼，是吧？個個就只有口噏，你看到的。你現在有些人，你我只說聽商台啦，就你陳志雲就完全沒有交代這件事啦。 講都沒有講。 港台就講，但係咧佢就接啲電話入嚟咧，搞平衡啦。 嗯。 但係你炒嚟有乜出奇啫？你班人有冇搞錯啊？你要俾個機會人啦，你唔俾揾個比你為更加好嘅人㗎，永遠都可以咁講㗎。 嗯， 咁啊呢啲都係廢話嚟嘅啫， 講咗等於冇講。 接那些電話進來也佔了大多數，我不知道，我聽了一會兒，但起碼我聽了幾個都是這樣說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不是說真的要講真話的，我們D100可以，我們這個平台是真的可以無懼這個打壓的，大班。 大班，今次你以前收到封信呢，沒有regret，以前收到封信呢，就賣service no longer required，即是說我的服務呢，再需要都叫客氣，咁上一次處理單嘢本來蔡東豪，後尾就叫蔡東豪行開，咁由Richard Chan，即是他那個陳咩閒做總經理的GM負責啦，今次又是的，你看到你，陳志雲很聰明的， 他就來做這件事，他就閃了，又是由陳靜閒去處理，還有他收到一封信，就當是一個普通的勞工，就說我現在通知你解僱你了，Terminate,不是說Longer Service,因為Terminate你的contract, 第一,第二件事補回一個員工,另外就因為解僱他,就給了一個長期服務金去, 但長期服務金大家知道,現在是最終的嘛, 就是給你在這個 強積金，老闆的錢而已，老闆的錢的錢，老闆的錢，其實這個等於有等於沒有，不是啊，當炒一個倉門口，現在在商台開大閘，我不是說看小一點，你知道我從來不會看小人的，那你去這個做法呢，就跟他炒一個普通的勞工employee，沒有分別，這是一個很大的侮辱，我覺得是對我們從工作者，是一個主要的， 現在講的一個主要的，你差不多商台icon來的一個主要的節目主持人，還有年薪講的是高薪的，我在商台來講是最高薪的了已經，除了陳志雲他們沒有講，就節目主持人，那說炒就炒，但是你叫做寒蟬效應咯，我舉客人，我都說你要炒，我們看不到商台，即是你說什麼潘小桃也好，那些 我想他不會解僱他，我不叫大家放心，潘小桃那些是講一些大中華資訊的節目，他不會，那些不會直接對梁振英政府構成大影響，他在說歷史而已，經常都罵梁振英誰對中國國內法不公義、維權的事諸多聲氣，你搞黃絲帶行動，那些早已說了，BCC已經引發的火藥又是李慧玲。 我DBC的時候我想請他的嘛，但我們董事局就立即看到了那種窮屋的國家踢走了我們，現在你們都看到最近我們明天可能上法庭，過去DBC事件他就用政治來迫害我們，今次用經濟來迫害我們，老實說打官司我從來不怕的， 但問題是無限的資源，你難抽，我覺得我們有理有據的，你有沒有說呢？沒有人說的，香港電台告 DBC現在不是新聞來的， 你用政府的公帑，你可以請外判大作， 再請一個CA德，現在我們哪有錢跟他打官司， 如果我們不跟他打官司， 唯一考慮我們跟他正式交代， 就不是大班沒膽， 又不是我們退縮，是沒有錢，沒有錢，他說的是錢，還是錢的，我實在打到錢腳底，打到中心的，你做公營電台，你製作的節目是越多人聽越好，我剛剛去完澳洲、紐西蘭，當地的中文電台是轉播香港電台新聞，不用付錢的，加拿大又不用的，我們香港人，我有份付錢你作為納稅人，我不可以轉播你的節目，我令到你的節目多人聽， 這個你應該多謝我，等於我都問回頭了，我們昨天有記者打給我，我都頂他們了， 我們轉播VOC， VOC是美國國務院支持的電台來的， 他沒有收我們錢的，我們 轉播BBC 他又沒有收我們錢的，為什麼倒回頭我們轉播香港電台收我錢， 是不是因為之前沒有問他拿呢？ 你之前沒有問他拿approval呢？ 有合約的，之前有合約的，我們寄了車給他們給我們，他們跟我們談過的，親身其實他們說我不是法庭的，問題是有沒有錢，不是沒有錢，請不請律師我們無所謂，最多我自己去的，但問題就是說我們要幫他們付錢的嘛， 他還不如請十個八個大狀， 大班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你對商台還有沒有任何期望？ 沒有很久了， 你問一問一次， 大班第二個就是你覺不覺得現在我們所謂的新聞從業員年輕的那班入商台我聽過你說過入明報是因為是名牌所以他們會入去那裡作為一個我在名牌做過將來出來找工會易呢入商台都是這樣因為慕名而至 我想不是的,我想我就是說,你當然,後生仔位工作,第一張當然是希望他們大部門,大機構做,都是100多,老實說,我們這100,我們這同事,真的如果除非要是為了理想,真的有些理想,所以來我們做的,可能我們都是名牌,但是名牌就說,我們都,很多人說是不是選擇的,你除了蘋果做, 你去哪裏做都一樣的他們都請不到那麼多人老實說蘋果也有些人對蘋果的作風不是那麼接受這個影響大家都知道這個影響蘋果文化的影響還有一次陰屍黑靈藥勢這些哪裏是我們來做全部工作者的理想你現在設法黑衣黑完錢去吃大快活叫他大飲大食這些事我就不可以接受不要說那些獲得毒的東西你差不多都是黑社會通訊黑社會有什麼責職啊黑牌疑事都做封面這些叫傳媒我老實說我不怕得罪人所以就是這樣那你們可以做一好因為香港電台最好就是考公務員 升高保安管不用租所以那些年輕的傳媒工作者都挺無力的我想要用氣拿良心出來好像明報事件好像現在好像商台那樣我們被人解僱事件每個人夠膽站出來沒有人出聲就像李慧玲事件那些跟他拍開檔的人是不是應該罷工呢是不是應該不做呢一定要在商台做才有飯開呢 不如不行過來一點一百如果全部罷工的他自然影響他的運作他就害怕現在你沒有行動就是說而已站在大廈門口還不是全部是這樣讀個聲明不是大班剛才你有沒有聽到我們有聽眾叫你請李慧玲你會不會回應一下聽眾 這件事你知道我們一百對任何人任何被封殺的全部工作者中門大開的和平一點李慧玲的選擇他也都尊重他但我可以說當然絕對歡迎他加入我們以前CBC也想請他當然我們就請他不起如果現在這樣的情況可不可以 純粹說人工我們現在沒辦法做商台我們亦都不可以對所有主持人都要公道明白稍後決定看看我們明天有什麼後續行動我們之後隨之就會跟聽眾說好大班是說得對正如我最初的時候說你傳媒的第一線工作者基本上在這個問題上都不可以繼續啞忍和襟若寒蟬 你是第一線受影響的人今天是李慧玲明天就可能是你其實今天每個人都是李慧玲大家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或者你可能沒有李慧玲那麼出名但很快可能下一個就是你就會出名接著就會斬你或者你沒有那麼出名他都斬你你當然是無聲出沒有人跟你撐好了夠鐘了再見再見拜拜 盧仙亞在今天《蘋果日報》的好不主席專欄說在上月底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人民力量的陳偉業促請政府開徵入境稅以壓止水貨活動對這件事黨媒自然就是大肆鞭撻口誅筆伐但對緊隨其後的另一個白鴿黨盟友的相同建議就好像聽而不聞黨同佛義之仗真是清楚不過了 至於政府及後就回覆說不應該將水貨問題和旅客掛勾問題就是政府既知道矛頭是要直指這批的反指理應對症下藥說得沒錯了 问题就是政府既然知道矛头直指这批的反子，理应对症下药。而一千多行的政策漏洞，正正就是他们能够转空经营所耻。但是官员只会反复重申，说中央政府已经暂缓扩展自由行一千多行以回应港人诉求， 只是差一句要跪借隆恩，当然还要多谢魏守的迎难争取。不过一国两制之下的另一个小浮澳门，虽然同珠海比邻，但又未见受惠于所谓多行签证，足以证明有些事是非不能也的。但明知屋漏又不作修补，反而挂着邀功，说自己没有将这个漏洞再扩大了。这个大概就是长毛议员所说的未掂先嚣了。 事实上，开征入境税对于真正的旅客的影响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假设台湾、泰国这些内地同胞都热门的旅游点，也都酌情增加入境税，请问会否打消他们去当地的旅游兴趣呢？难道我们这一伙东方之珠就连区区数目的旅游价值都抵不上？计不掂数的，怕且只是那些心中只有经济诱因的一班。其中不少还是旅游界人士。那位议会总干事董先生批评说， 入境税有损本港旅业形象，那敢问董先生了？几日前发生的率众恶意占领邮轮的霸道所为，阁下尚且姑息，未雨痛斥，今日不知捍卫的是乜嘢明星呢？更加难为的就是那些连理据都拿不出，只能够诉诸话血浓于水中港一家的那一套，又是伤害同胞感情，又话顾及国家反应。 这样港人的感情和反应，是不是理呢？幸好你这样的有感而问，怕且就会成为魏守无厘头，罪告香港人未富先骄的凭证了。内地人和外地人来香港，为香港的旅游业和香港经济发展是有一个提振作用的。香港旅游业为香港的基层市民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未富先骄。 未富先骄，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谓未富先骄究竟所指为何呢？未富的确是事实。香港虽然有富足敌国的有钱人，但是也有更多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顾不住。在低于5度的寒冬，天桥底下仍然有很多的露宿者。所谓中产，也只不过是逼在300尺的蜗居的人。请问港人富从何来呢？至于骄，就可以引以为傲， 但又更似是指傲慢的态度。魏守以教训的语调讲出这句说话，明显就是将香港人视为是排外傲慢、不识大体的一群。无的放矢只会更加挑动香港人的情绪。入境税的提案不过是针对香港已经饱满的旅客容量而作出对策，特别是针对水货贩子的猖獗，也只是求本地居民能够享有应有的生活空间。对这句未富先骄的批评， 香港人只能夠淘汰，魏守從來沒有將港人放在眼內。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各位听众， 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 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只是大约得5-6千人， 我们50万的听众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们的运作。 1%的人成为自己有， 就等于1比99。 但很可惜， 1%的自己有， 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 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 即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